你家 年，我家酒里头下毒药，蒙汗药酒里听不人言，毒酒毒死了我的父祖，还敢登门跟我要钱，三生换活我的父祖，点庄卖地我把你的账还，三生换活我的父祖，我和你老儿到当官，杜康听此言我哈哈大笑，嫌早你不必也口出大言，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Thank you. 没有那几天白呀。 想起来南街边儿啊，那弄的我的味儿儿啊，我的味儿儿啊，自从那一年的姑娘见到现如今呐，怀抱着胖小子胖伦敦儿，嘿有个一根儿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着个小宝贝儿，挑来四个人儿，两人家呀那夫妻和美我对亲儿啊，二哥哥撇着奴家的，我们没有你的亲戚婶儿。找了你